都没能摸到，因为在他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一支复仇的军队——神机营。早在几天之前呢，于谦就和石亨分析了战场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正面交锋，明军是不占优势的，要想战胜敌人，必须用伏击。那么由谁来伏击呢？他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神机营。要说明的是啊，神机营主力部队呢，已经在之前的战役中全军覆没了，剩下的这些人只是神机营的二线部队，一线全都死完了，二线自然就变成了一线。作为京师三大营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神机营有着极强的自信心和求胜的信念，但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在土木堡没放一枪一炮，就被人像切菜一样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神机营就此覆灭，覆灭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这样一个窝囊的结果，是这支光荣部队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在所有的京城守军中，他们的求战欲望最强，复仇心理最重。把任务交给他们实在是最为合适的抉择。最后的神机营此刻正埋伏在前往德胜门的必经之路上，他们隐蔽在沿路的民居中，当探路的瓦剌骑兵趾高气扬地经过时，他们并没有动手，因为他们明白这不过是个诱饵，真正的大鱼在后面。没过多久，远方道路上扬起了漫天灰尘，马蹄声伴随着风声传来，神机营的士兵们不由得握紧了手中的火铳。来了，来了，终于来了。伯罗茂洛海率队飞奔在最前面，既然明军不堪一击，那还是跑快一点好，去晚了功劳就没有了。他已经隐约看到德胜门，只要越过前方的民居，京城就唾手可得，目标近在咫尺。其实他想的并没有错，他的目标确实就在前方，只是最后的目的地有点不同，不是京城，而是地府。伯罗茂洛海，到此为止吧，这里就是你的坟墓。当马的骑兵冲入这片空旷的民居时，突然从前方两翼冲出大队士兵，堵住了瓦剌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大队士兵在瓦剌军后面出现，是切断了他们的退路。这种情形在兵法上学名叫做围歼，民间称之为打埋伏，通俗说法是包饺子。奇怪的是，这些士兵并没有发动进攻，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伯罗茂洛海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等待，也不想知道，但他清楚，如果不赶紧冲出去，等待着自己和万人大军的命运只有一种，死亡。他亲自率领骑兵对围堵的明军发动了总冲锋，希望能够突围。他相信凭着自己骑兵的冲击力足以击退这些伏兵，当然这需要一定时间，但可惜的是他没有争取到突围的时间，因为等待着他的是神机营复仇的火枪。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煎熬，神机营的士兵们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他们将用手中的火枪痛击这些入侵者，为之前死去的战友复仇，并赢回这支精锐部队的荣誉。一霎间呢，原本平静的民居突然发出巨响，万枪齐鸣。神机营的士兵们发扬了地道战的精神，以民防为据点，开凿枪眼，彻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放空枪的原则，从各个方向是射击瓦剌骑兵。瓦剌骑兵如同陷入地狱之中， 因为他们大部都是骑兵，在民居之间根本无法行动，站在高处的神机营把他们当成了活靶子，从容地装药、瞄准、发射。瓦拉骑兵抓狂了，他们疯狂地挥舞马刀，却找不到目标，完全无法进攻。马虽然跑得快，但并不能上房揭瓦，很多人当场就被击毙。个别聪明的已经开始丢弃马匹，是拔腿逃跑。波罗茂洛海被这突然的袭击打晕了，不过呀，他并没有晕多久，很快就被神机营乱枪打死。他没有能够成为第一个攻进京城的人，却很不幸的成为第一个在京城被击毙的瓦剌高级将领。主帅被击毙了，一万大军立刻崩溃，几乎被全歼。至此，德胜门之战结束，也先完败。此刻的也先正在大营等待着胜利的消息，可他等来的却是全军覆没的结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青年起，他继承父亲伟业，四处征战，灭兀良哈、平女真，统一蒙古，横扫天下，无人可挡。而土木堡之战，他又击败了最为强大的敌人大明，甚至连对方的皇帝也抓了过来。如此武功，连自己的祖父马哈木也无法比拟。他似乎已经看到这座宏伟的京城即将归为己有，而恢复大元的梦想也会在自己的手中实现，并开创帝国基业，自己的名字将与成吉思汗、忽必烈一起名留青史。但是于谦给了他一闷棍，将他彻底打醒，并在他的耳边大声喊道：也先，也先，醒醒醒醒，快点起床吧，啊，打仗的时间到了。我不会输的，更不会输在这里。也先终于清醒了，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眼前这座城池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但已经无法回头了。一万骑兵被全歼，弟弟波罗茂洛海也被打死了，就此撤回有何面目见天下人呢？再赌一把，我亲自动手。也先失去了他的耐性，他下达了总动员令，命令所有骑兵对京城九门同时发动总攻。其实此时也先心里应该明白，他已经不太可能攻占这座城池了，但这是个面子问题，就算走也要赢一把再走。自古以来，无数赌徒就是这样倾家荡产的。也先骑上马，亲自指挥骑兵发动了最后冲锋。之前他经过仔细考虑，为自己这次表演选定了目标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将是陶景，此人名气不大，没有什么卓著的战功。而安定门与德胜门一样，也是京城向北的城门，路途较短，十分适合军队进攻。也先选定安定门为目标，似乎是想找个软柿子作为突破口。随着他一声令下，精锐的瓦剌骑兵倾巢而出，向着京城最为薄弱的安定门发动冲锋。当然，与之前一样，所谓最为薄弱的安定门只是也先自己判断的。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一位老朋友正在安定门外等待着他，并将带给他意想不到的惊喜。当然，这位老朋友并不是软柿子，而是一块坚硬的石头。也先带领着他的精锐主力向安定门扑去，但他比他的弟弟要谨慎得多，一路上他都小心翼翼，唯恐中埋伏。但让他吃惊的是啊，一直到安定门前都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也没有任何伏击者出现。这更让他确定了安定门是京城防守的弱点所在。可就在他准备向城门发起冲锋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城门守军竟然放弃了防守，主动 向自己冲杀过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叶仙实在摸不着头脑。虽然他已经看清对方也是骑兵，但明朝骑兵并不是瓦剌骑兵的对手，这几乎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可现在这支骑兵竟然放弃防守，主动向自己发动进攻，其中缘由实在让人费解。原因其实并不难找，还是引用我们之前曾反复说过的那句老话，凡事总有例外。瓦剌骑兵的整体素质固然要比明朝骑兵强，但并不排除某些例外的情况的出现。一个优秀的将领加上合适的用兵方法，足以培养出优秀的骑兵队伍。驻守安定门的正是这样一支优秀的部队，而他们的指挥官就是野仙的老相识石亨。石亨和野仙算得上是老朋友了。石亨原先做边将的时候就经常和野仙打交道，当然他们打交道所用的道具是刀剑，地点则是战场。在他们之前的交往中，双方互有输赢，但在后来的洋河之战中，石亨输掉了他所有的一切。那是一个让石亨刻骨铭心的时刻，全军覆没，四周布满了手下士兵的尸体，自己孤身逃离，背后是紧追不舍的瓦剌士兵。失败的痛苦和被人穷追不舍的耻辱交织在他的心头，但石亨没有时间去体会这些，当时他最重要的任务是逃命。成功逃回去的石亨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安慰，还被削去了官职，并且终日生活在旁人鄙视的眼神中，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战场上的失败者，抛弃了他所有的属下和士兵，独自逃走并活了下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从此石亨在他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自己仇人的名字野仙。他无数次告诉自己，正是这个人带给了他失败和耻辱，让他无法面对那些死去将士的亲人，让他背负着苟且偷生的恶名。他很明白，要想洗刷自己的耻辱，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找到野仙，并在战场上彻底击败他，赢回属于自己的荣誉。但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自己不但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被罢了官的人，复仇从何谈起？就在这时啊，于谦出现了，他不计前嫌提拔了石亨，并且给了他一个机会，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石亨仔细研究了瓦剌骑兵的特点，他利用这仅有的一个月时间加紧训练手下的士兵，教导他们的作战方法和战术。很快啊，他就拥有了一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在战前部署时，石亨和于谦一致判定野仙的进攻重点必然是德胜门和安定门，所以他们进行了分工。德胜门由于谦镇守，并安排神机营设伏，而石亨则率领骑兵在安定门外迎敌。当看到野仙那熟悉的旗帜出现在安定门外时，一股强烈的兴奋感冲击着石亨的大脑，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等待已久的复仇机会终于到来了。安定门外的骑兵们抽出了马刀，准备向眼前的入侵者们发动进攻。可出人意料的是，还没等到下达军令，一个人就单枪匹马冲了出去。而且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守军令率先出击的人竟然就是军队的先锋主将。这位十分生猛，带头冲锋的人兄名叫石彪。石彪啊，是石亨的侄子，人如其名，他平素啊为人就十分彪悍，蛮横无理，属于那种无

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山西榆次常氏家族以才取天下之抱负，着力四海之气概，志明于武夷山，扎庄于恰克图，拓开万里茶路，经销蒙俄北欧，绵延200余年，遂成富甲海内之晋商巨贾，中国对俄贸易之第一世家。常家事业长盛不衰之原委，就在于该族深谋远虑，居父思危，克子苦读，家学渊源，代代恪守学而优则古的家训，源源将优秀的文化人才输送到商界，经商集团保证了持久经营，纵横捭阖，将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完美地体现在经济意识与经营活动中，实现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合一，遂衔清代驰名中外之儒商望族。同时，常氏家族建造的常家庄园也成为了北方园林建筑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常家庄园。 一城一往事，一镇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常氏在商儒互长、商业日益兴起之际的明末清初，开始了在车王故里的宅地修建。九世常万起、常万达兄弟的事业如日中天，宅地建筑也随之进入了鼎盛时期。万起由南向北建成一条街，俗称西街，万达在村北购置土地，建起一条新街，俗称后街。虽有常家两条街之称，经之后近200年的完善，这两条街深宅大院100余处，房屋4000余间，楼房50余幢， 占地60万平方米，院内楼厅台阁雕栏画栋，精致恢宏，蔚为壮观。另有7处园林，名花古木，高阁低亭，曲廊斋坊，水溪池潭，在千里堡墙、8道堡门的环围下，实现了主人可宴居、可耕读、可修身、可遐想、可观赏、可浏览、可悦心、可咏叹等8可追求的理想精神家园。如今已修复的4万平米宅地、8万平米园林，虽只占原规模的1/4，但基本上保持了庄园风格，再现了昔日风采。常家庄园位于榆次西南东阳镇车网村，车网由4个小自然村组成，4寨中心建一大寺，与4寨相距各半华里，形成一个车辐状，故名车网。车网常氏始祖常仲林于明代弘治初年，由太谷惠安迁此为人牧羊，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七世祖常进权开始经商，8世祖常威率9世万起万达从事商业活动，盈利颇丰，逐渐使常氏成为晋中望族，晋商中的一支劲旅，开始大规模的营造住宅大院。常万起在车网村建南祠堂，立市容堂，以村西南为轴心向东南发展。常万达在村北建北祠堂，立市和堂，由东向西毗连修建，成一条新街，俗称后街。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经过200余年的修筑，常氏在车网整整建起了南北东西2条大街，街两侧深宅大院，鳞次栉比，楼台亭阁相映成辉，雕栏画栋，蔚为壮观。共占地100余亩，楼房40余幢，房屋1500余间，使原先4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有谚曰：“乔家一个院儿，常家2条街。”常氏宅院的建筑规模，当时成为3晋民居建筑之首。常氏以儒商文化独树一帜，既有进士、举人、秀才，又不乏书画名家，所以在宅地建筑上亦有自己非凡的独创之处，使晋中曹家、乔家、徐家等晋商宅院望尘莫及的。常家商业兴旺发达，与历史的机遇，诸如中俄贸易条约的签订、恰克图的开市、大清帝国相对的和平稳定有关，与创业者的广阔胸襟、坚韧毅力、逐利四海、敢为天下先的胆略有关。但这个家族能绵延200年长盛不衰、人才辈出，更重要的就在于他们在康熙、雍正年间家道小康之后，就注重教育、注重培养人才。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家业大兴后，更加不遗余力，兴学育人，家办私塾多达17座，60-70个家庭几乎每支都有书房或书院，供主人看书学习和对子弟进行早期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常家施行了一条学而优则古的方略，他们注重源源不断地将最优秀的人才首先输送至商业上，确保经商者为优秀群体、精英集团。作为家风，这个举措代代不绝。在200年的经营之路上，常家尊儒重教，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知诗书、识礼仪，把儒家的道德思想融于商业经营之中的有远见卓识的优秀商业管理人才，形成了一个既有商业意识又有文化素养的优秀商业管理群体，使常家产业力压群芳，长盛不衰。人们评价常家：有志四方，获直居奇，俨然孔门之端木，决胜千里，其能致富，不让越国之大夫，所以被推为3晋儒商， 联邦典型而受世人尊重。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清代是晋商的辉煌时期，和众多的山西成功商人一样，经商致富后的常氏家族在自己的故乡开始了大规模的宅院建设。而与众多山西商人不一样的是，常家作为放眼世界、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开拓万里茶路的外贸世家，作为恪守礼仪传家、尊师重教、树人为本的文化世家和教育世家，经过200余年的陆续修建，不仅其宅院具有功能齐全的庄园特性、井然有序的中华礼仪传统，而且有典雅浓郁的儒文化品味，有百余亩融儒、佛、道文化于一炉，集南北风格之大成的园林。这一特色为北方民间所罕见，诸多晋商大院所仅有。常家庄园之恢宏，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跨过2丈5尺宽的拱形石桥，穿过7丈2尺高的宝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长达65米长的清代街道。常街的南北宅院紧靠，无一条横向通道，形成了临街门户依次开、宝门关闭如一堂的格局。洋洋洒洒60多万平方米，房屋4000余间，楼房50余座，园林13处。用最精炼的语言来概括，主要建筑和景观为一山一阁、两轩、四园、五院、六水、九堂、八铁、13亭、25廊、27宅院。从布局上看，主体建筑以雄浑方正的北式庭院为主体，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外院南房倒座一律临街，东侧壁各式门楼，前院有东西厢房各5间，正北则有一处倒座南房，正中设垂花门，里院则呈长方形，庭院宽敞，约为外院1倍。上房与南房相对称，东西各有厢房10、9、8间不等。如上房、南房各达8间时，便按正5偏3的模式，隔出偏院，从不越方正之规、等级之矩，充分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气势。但其附属建筑却又充分显示了南国园林建筑的灵秀，使方正中浸透了绮丽。常家大院的绮丽主要展示在3个方面。首先是每所方正院落的里院正中都建有一座木结构的牌楼，飞檐斗拱，小巧玲珑，牌楼两侧各有砖雕花墙，宛如镶嵌宝石的扎带，使方正雄浑的北方庭院增添了画龙点睛般的南国园林秀色。这牌楼花墙将正院隔为里五外五、里五外四、里五外三多种形式，具有独特风格。其次是院落之间与院落之后，大多建有花园、菜园，有小门与正院相通，进院之后有甬道贯通，曲折迂回其间点缀回廊、亭榭、小桥流水，或草石农舍，或奇花异葩，匠心独具，有似南方园林。第三是在每个院落中触目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和木构件上的彩绘艺术，别具风采。砖雕艺术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房脊的稳、瘦和雕花护脊，造型优美，线条娴熟，刀法细腻，均以清代砖雕精品；二是罩壁、花墙砖雕， 既有传统的百寿图、吉祥图以及佛道故事，又有花卉鸟兽和干鲜果品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砖雕艺术。三是每排厢房硬山墙上端的池头，或花或鸟或兽或字，两两相对却很少雷同，造型又各具特色。四是现存的部分砖雕护栏，在桂和堂的楼层护栏上全部由砖雕砌成，图案由福、寿、喜、禄、贞、祥、团花和八卦炉、悬壶、文房四宝等组成，栏柱、栏板浑然一体，犹如天然而成，丝毫不见砖缝。无论雕刻艺术还是垒砌艺术，堪称清代建筑中的上乘工艺。另一部分在养和堂，保存完好，但雕技艺术不及前者。常家大院的石雕艺术有护栏、门兽、护墙等，大多用细砂石雕成，刻有各种图案，砂石的粗犷、雕工的细腻相应得章，别具一格。常家大院的木雕主要是宅地中的窗户木雕、门框、屏风、家具和隔扇木雕等，图案千变万化，造型手法各异，木质多种多样，恰似木雕展览，使游人眼花缭乱。可惜木质不易保存，破坏十分严重。常家大院是儒商建筑的代表，室内布置十分讲究，处处反映出书香门第的稳重古朴、匀称适宜。室内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奇花异卉、山水盆景，有别于其他晋商宅院。作为儒商宅院，有其独到之处，让人耳目一新。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作为儒商世家，常家对后人的教育和要求极其严格，弟子儒学不精，则不准参与经商等社会活动。因此，常家的弟子不仅儒学功底深厚，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同时，常家曾经富甲一方，有能力将历代中国书圣的神庙极品广为收藏。无论是宅院建筑还是园林创作，继往开来追求的都是意境、情趣和品味，是从物质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追求。除了尽力在建筑的精雕细刻上表达其精神世界外，更多的是直接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活范围。这就是这个偌大庄园中的法帖群。法帖也叫法书，就是书法艺术真迹的复制本，即刻在木石上，可以用纸再拓下来的大型刻印版本，用于永久珍藏名贵书法作品，并为后人提供书学的范本。横石为碑，竖石为帖，法帖作为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综合，使名笔墨宝得以长久保存，为中国书法艺术上的一大创举。常家庄园现存的法帖有八种，即敦亘集门宋代二亭双绝帖、杏林清代名人名联帖、雍和堂运寿平画跋帖、石云轩法帖、听雨楼法帖、常氏一墨帖、四十四帝后帖、可原唐诗笔意帖。欧阳修和苏轼皆为唐宋八大家之列，在中国历史上均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他对欧阳修的文章、诗词、说法都极为崇拜，并手写欧阳修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游记散文《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以表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敬仰。 苏轼以楷书来书写的这二亭记，其特点是绵中果真，神态风韵跌宕。苏轼的这二亭记在宋代就被尊为二亭双绝，其真迹以高3米、长13米的巨幅赫然于常家庄园的敦艮门的南北两侧宝壁上，岂不弥足珍贵。杏林清代名人联帖中选择了清代各个阶段的书法界代表人物56位，并以这些代表人物的楹联书法艺术为载体而雕刻的发帖。这56位中有左宗棠、刘墉、翁同龢、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郑板桥、康有为、梁启超、傅山、赵铁山、吴昌硕等等，其书法有行草隶楷传，封神独具，自成一派，功力深厚，皆为精品。听雨楼法帖收集了上起唐代下至清中叶50余大书法家的作品，其中有颜真卿、贺知章、欧阳询等等，他们的书法珍品许多已不传于世了，如贺知章的《千字文》、郭子仪的《后出师表》、张照的《康熙帝南巡诗钞》均为奇珍。常氏的《听雨楼法帖》和《石云轩法帖》不仅是常家珍藏的双绝名牌，而且还堪称中华碑帖中的奇葩珍宝。与《听雨楼》相对的是《御笔亭》，收集有从夏禹到清宣统在内的42位帝王及唐武则天、清慈禧两位实质上的女帝王之笔记，故称44帝后帖。中国古帝王自幼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书法更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高师传授不乏其书法功底深湛的佼佼者。如相传章草的创立人为汉章帝，唐太宗李世民博学通诸易，尤精书法，功力书飞白行草得二王，也就是王羲之、王献之法。清康熙帝经史诗文无不研磨，兼能书画，著述甚重。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从其9世到15世的200余年间，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10人之多。12世长柄的流体、长吉的双钩、长翼的行楷，13世常惟玉的楷书、常立平的行草、常立德的颜体、常立爱的榜书、常立方的楷篆行例，14世的常赞春、常旭春兄弟不仅同年中举，而且还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笔。常氏一墨帖精选了常立方、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的作品，专雕制成，供常氏后人临帖习字。点缀常家庄园的还有两大建筑群中的80多个堂地的楹联匾额，楹联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主要是常氏自拟书联与清代名人名笔联两种，用以寄托主人情怀。匾额则分为4种，即直观额，悬挂于临街的大门上，堂名额悬挂于二门或正堂，寄情额悬挂于正厅及亭阁处，还有一类即由朝廷、官府、乡人、门生送的匾，悬挂于祠堂或是主人宅地。常家庄园，这里不仅是一片远离喧闹都市、静心修闹的旅游佳地，更是一处探古访幽、品味人生的课堂。尽管看到的是一段晋商史中的辉煌片段，但历史的印证却道出了让后人思索的奥秘。走进静园，在流水的回音中，静静地用心去体察和感悟，去更深地解读这段历史吧。 天有纵横，天 降生在你的怀里，我的血脉流淌着你的生气和美丽，那仁慈的情谊，那温暖的回忆，你对我的恩泽感动天和地，从来不曾放弃你，因为希望埋在心底，追寻自由的勇气，多少年英勇风起，幸福是没忘记，痛苦中举着你，我的灵魂紧紧跟着你呼吸。 是红云还是你燃起的火焰，来一首才是终点，就却说不出再见。有没有剩下人间甘流连雨化成思念，时间也是梦与时间会还是你燃起的炊烟，来一眼才能不灭，是你看还是永生眷恋。万花沾湿天星光线，泪轮回的重返，寂灭到永生上柔柔转了多少时间，你的三顾河边凝望，我来生个容颜，